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早晨啊，大香港早晨，七八集现场版啊，咁就 第四节 嚟嘅， 俾啲掌声我啦，成场都嚟。我見應徵主持嗰啲拍得特別落力，嗰啲有前途，有前途。 特別肥塊嘅，特別肯肥反應。 唔係，自從大亨開個 offer 之後，大家而家睇你頭，佢哋個個望住你啊！ 我唔感覺。 咁你點樣可以討好你？ 我感覺唔到。 我飆到啲鼻長嘅係。 唔係，今日就除咗大亨個早晨之外，亦都係我哋招募新主持嘅一集現場版嘅節目啦。咁趁住黃仁達佢本身有啲跟住有啲要事咁離開咗先，我哋呢一節就。不如講少少關於我哋平時做節目嘅幕後花絮啊，或者啲我哋面對嘅問題啊，或者即係叫做俾你哋有一個心理準備。當你要去做一節節目一集節目嘅時候，你 會面對嘅問題 係啲乜嘢？ 我想知你同譚 真 係咪真係嗌交啫？ 又嗌交啫？ 唔係同譚。 OK， 嗱，依個可以講啊，依個。 唔 係 因為， 首先更正中意一樣先，我唔覺得譚仔有任何鬥想鬥走英軍嘅。 你講唔講方便？ 我明，梗係會講啦。佢講，我先更正呢樣嘢。譚仔話譚仔想鬥走英軍，咁我就唔有咁嘅察覺喺度嘅。咁但係譚仔咧，確實係有鬥走 嘅 經驗同埋神跡啦。OK。咁 成功好多次。 咁應該頭先有啊，背後即係啲節目嘅花絮咁個樣。首先咧就即係如果大家 即係我覺得如果譬如講我哋平時點樣揾資料啊，點樣辛苦啊，咁樣點樣早起身啊，點樣遲到啊，咁樣呢啲就冇乜謂啦，係咪？ 遲到嗰啲唔敢講出嚟。 係啊， 大家都唔想知 啊。唔係，嗰個無謂嘅狀態係冇趣嘅，你明唔明啊？係冇趣無謂嗰個狀態。 係。 咁所以嗰個難得咧，阿英軍同阿。 眼仔 都喺度， 眼仔 咁人 齊 噶嘛， 仲有康都喺度啊嘛， 係喎， 你唔知原來以前話康噶喎， 唔係喎，冇錯，阿康咧點解由禮拜四調咗禮拜五咧？ 原來 真 係 唔 使嘅喎。係啦，嗱，依個情況就係、是、大家如果有睇開大香港早晨，我相信都係 regular 嘅觀眾啦，咁樣一次五都可能睇足咁滯啦，係咪先？係。咁佢哋就會知道我哋好多時都會有基本嘅分配嘅。OK， 咁如果大家想認證，認證做大香港， 我想問我知佢講咩啊？唔係，我想問在座。除了佢先同湯姆之外，我哋四個都牽涉在內嘅， 但係 Joey 比較即 係 唔搞呢啲 鬥 爭嘢 啊嘛。Joey 都係神區 咁 樣嘅， 一路打針就大把。唔係咁個狀況係我哋會有 regular 嘅 schedule 啊嘛，我哋會有定期噶嘛，即係所有嘅主持啊，翻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二、四咁之類，咁有基本上定位，除非可能有啲急事或者需要請假啦，咁基本上定咗咁嘅局喺度。好啦，咁啊，推咪亦都係啊，亦都 係永久嘅 雙結輪流。 係啦，推咪就係譚仔同埋雙結輪流，咁啊譚仔就推星期四啦，基本上係咁啦。好啦，咁啊阿康咧，阿康本身咧係做星期四嘅， 一星期 星期一同埋星期四。但係最近咧，近期咧，唔知道有冇發現咧，大家可能你未必察覺得到。但係咧，阿康咧係悄悄咁樣調咗個星期五喎，靜靜雞咁樣。 你唔好以為呢一個調係因為阿泰博暫時冇時間做大香港做。 係冇人諗咁多嘢㗎。 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喎。 冇人諗咁多呢啲嘢。 亦都唔係因為星期四嗰個太多主持錯架台，亦都唔係呢個原因喎。 所以知道阿康咧間會間唔知。機咧會發下 status 喺佢自己嘅 wall 度，喺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係啊，講下呢，講下路咁樣啊嘛。唔知尤其是有時可能會講下自己一啲關於節目上嘅嘢，都會提下咁樣。 有咩？ 有 我都有見過， 只見過啦咁啊。但係我竟然由星期四轉星期五。 呢個動作咁大嘅調動，一啲都冇提過，係靜雞雞咁樣 嘅。唔係，仲有一個冇提過嘅狀況咧，係我哋都唔知喎。係啲星期五，你外公仲喺度嘅，因為平時都係得我湯同埋泰國噶嘛。 係啊係啊。 你點突然間發現啲東西話康，跟住阿康咧就娓娓道 來。係啊，咁原來嘅原因咧就係哇，星期四嗰個氣氛咧， 真係。唔知點做落去咯、 啊，尤其是咁，我話冇嘢啊，我聽你哋節目都冇嘢 啦。幾精彩啊！大家幾有火藥嘅嘢， 唔係話講唔係話 講 唔好嘢，唔係話講唔好嘢，即係有來有回一啲嘢嚟嘅，有來有回咁有反應咯、啊。咁成個論述啊，事情都交代得清楚啊。 唯有最新消息就係阿大亨翻咗嚟啦， 翻咗嚟啦。 佢先可以知咪啱講咩是非咩電池講啊，好似譚香文咁樣。 唔能夠類比，唔能夠類比。 你俾 唔 俾 我講 先？ 嚟啊嚟啊！俾我講先。 有冇 得 講？ 有冇得講先？有，咁俾你講啦，咁俾你講啦。嗰狀況係咯，咁阿康就慢慢形容我哋聽，究竟星期四開咪之前 咩事啊？ 係乜嘢一個氣氛啊？ 啲人唔腳阿 Jimmy 就走咗啦，啲人腳冇人再嗌交㗎，係咪先？冇人再嗌交㗎，係咪先？ 變師喎，呢啲叫做 變師。 跟住咧， 唔係佢一個工作狗啫。 係跟住啊， 唔係咁，即係原來因為 個氣氛到 就係因為有一日嗰個話題，嗰個話題咧就係關於究竟十八歲人應唔應該可以有參與立法會嘅資格咧？ 就係呢一集出事， 冇錯， 就係呢一集出事。啊，原來呢一集咧，嗱，大家咧就稍稍回顧啦，就係話哦，咁基本上譚姐就認為啊，認為咩你？ 唔係我講緊話咧，我支持阿黃之峰，即係應該爭取到呢個十八歲都可以有呢個參選嘅權利。 咁啊，英軍有咩睇法咧？ 唔係，我講翻唔係譚姐有少少錯嘅，就係譚姐所講嘅就話，佢覺得冇所謂，即係黃之峰去 JR 即係十八歲參選，佢覺得喂呢個決定或者甚至調低到十八歲嘅話都冇乜所謂嘅。咁英軍就另一個睇法嘅，係啦。咁英軍就去講一講 嗰個，我哋好似喺節目即係 live 嘅時候有講。 英軍係咪簡單一句咧？你個 point 係咩？簡單一句，你個 point 係咩啊？ 梗 唔得啦！梗唔得啦 ！OK 啦 ，OK， 冇錯，唔係咁啊嘛。咁咧，阿譚姐就話：，屌嗱聲，搞錯啊！我講得咁有道理，你都唔 buy 我個 point， 冇嘢嘅話你咁樣。跟住我打聽個，跟住個氣氛個狀況咧，因為我後屘再聽譚仔講， 跟住 個譚仔 講一次，英軍又喺度嘅，係，唔係，但係而家講緊唔係阿康 調 咗星期五嘅咩？ 係啊，講個氣氛，講個原因，點解阿康取要有咁嘅決定？ 星期四參 加，有咁嘅決定，阿 Joey 係唔想講？ 佢嗰朝咧，如果佢哋我哋講 嗰 個題目嗰朝，大家應該睇到我哋 on air。佢哋兩個都 有 種 激烈嘅氣氛， 係啦。但其實咧，我想講開麥之前咧係更加嚴重。佢哋兩個係大聲到咧，我同阿基講嘢，阿基坐喺我側邊，我淨係大家係望到大家口型，跟住聽唔到大家講乜嘢。 但係你就冇加入討論嘅。 嗱，呢啲節外生枝，啲唔係好同事啊！呢啲，即係唔係節外生枝，即係我即刻同阿 K 私語啦。咁啊，那個狀況係喂，咁啊，阿譚姐就話：喂，我呢個有理有據啦，係咪先？喂，呢啲個講法理講成係咪先？我全部都有理據嘅喎，係咪先？咁你唔可以因人廢言啦，講出曬啲咩套語出曬嚟。最主要阿譚姐你唔鋸在做咩？我咁有 point， 而且我噏埋曬理據俾你聽。冇錯，成個論述啊，成個論述喺度，送俾你去講， 你都唔要， 你簡直睇我唔起，你明唔明啊？ 哇！你個 point 就唔合情理，我送埋俾你，你又唔講，咁你係啊，就係咁樣啦。 打得幾咁鋸，但就係因為呢種唔鋸。 但我哋唔係講緊邊個啱啊，我形容嗰個氣氛啊，我哋澄清翻先。 你呢個補充好正， 係冇錯，冇錯，非常。我哋維護同事真係咁嘅，我哋冇話邊個啱邊個啱，我哋從唔係陳述嗰個事實狀況。 唔係你又知道呢個題目英軍提出嚟嘅，話誒講下木牛花水啦，英軍花水啦，英軍花水。 但我哋講緊 呢個業主嘅嘢咯。跟住哦，原來個狀況哇就係喂真係阿譚姐就係因為呢個咁嘅怨恨喺度，你知唔知譚姐？好多 走我就兜咗佢啦， 係啦，愁乜乜愁乜亂愁乜亂咁樣，譚仔全部都 M V 嚟。 唔係我唔係我有問過譚仔就話，喂點解？喂你對英文咁有意見，我驚兩個打交喎。跟住譚仔答咗一句話，我唔敢英文打啊。 所以佢個怨 係 咪更加深？ 唔係，所以佢嗰個睇經典嘅，係啊，即係送個 point 俾你。 你呢個係譚仔嘅 call 嚟。 好啦，咁究竟阿康，你喺呢種嘅氣氛，你其實實在係懼怕啲咩咧？佢拍得個大坑， 我都覺得氣氛好，我唔知點講喎， 真係唔係好似你同我哋講得咁樣講翻出嚟啦， 即係只係想遠離，只係想遠離， 唔係我純粹 係個漩渦嚟， 我純粹工作關係唔做禮拜四啫， 真係嘛？我覺得成個情況嗱，我俾你㗎啦，俾你㗎啦。 呢啲人唔係唔熟悉鬥爭咯，淨係識得搞運動。你要練習一下點樣鬥爭先得㗎嘛，咁你先至。 咁其實你事實上係咪成個都係一個局嚟嘅？你設出嚟嘅，基本上你想鬥走阿康。 你以為我同譚姐喺度鬥咩？其實我哋夾埋鬥爭康嘅，所以你香港人淨識運動，唔識咩叫鬥爭。鬥爭唔係咁樣搞，唔係你哋理解咁樣。譚仔，我同你真係好大好大意見咩？唔係， 冇 阿康嘅。 你睇下最後 個 結果 係 點？ 但 係 無得 無 面 嘅 係 咪 啱啱嗰聲。 我覺得佢頭先嗰個兩個咧，簡直就猶如食神嗰個咧，即係周星馳同萬達咁樣，好兄弟， 好 拍檔，上刀山落油鍋咁樣， 兩 件衫 都 咁 樣係， 完全一個嘅狀態。即係其實我哋大香港早晨主持，即係我 自己。如果你有想做主持嘅，你準備加呢個鬥爭嘅心理準備。 唔係我自己就平時唔係好感覺到呢啲鬥爭嘅， 唔係可以發放咁 樣。我想講有佢哋兩個嗌交嗰集，在座有幾多人聽過啊？ 有嘅，唔係因為講係 chat room 都好熱烈噶，都話 係啦。你有人聽咩嗰集啊？ 嘈乜嘢啊？ 唔係，我覺得咁冇鬥爭意志嘅主持可以歸翻嚟禮拜一、禮拜五啊，同阿蓮啊、同我啊、同 Christine 啊咁樣，變咗拗下腳啊。 討論埋啲冇人聽嘅集數。 唔係你而家講幕後花水啊嘛，係咪先？你幕後 幕 後到連個幕都冇睇過嘅，咁就真係夠曬幕後啦。你真係夠曬，按你嗰個標準啦，監製。 咁落前都話幕後。 唔係，另外就即係都話想講話跟依個今日嗰個所謂招聘嘅主持啦。咁我哋最關心嘅，即係或者希望我哋而家在坐喺度嗰啲先啦。咁就會係肯定係大香港早晨主持啦。如果有想新加入嘅，咁其實人數咧就好多，但係咧工作量咧始終咧係太大。個工作量在於咩咧？咁在於其實好多種唔同嘅狀況啦，即係除咗要開麥做啦咁樣。開咪做節目之外，咁你背後其實好多工作噶嘛。咁例如我哋最咁以之前一啲啦，之前我哋會有做 segment 啦。咁主要就係淨係得我同譚仔，後屘仲有其他人幫手嘅，即係譬如寫稿啊、錄音啊，個個都大力 幫 手。 所有人都落水啊！之後 係啊，跟住所有後屘就發展到所有人都落水， 所以都係仲係好撚交流。 係啦，咁啊，監製你究竟收唔收到嘅你個麥？ 收到，我對撚住個麥，我大聲過你哋所有人。 OK。 最低嗰支麥特別大聲啊嘛，你都知㗎啦。 明白。跟住咧，咁好啦。 咁啊就好似之前 Seven 嗰啲情況，我要做 Seven 嗰樣，咁其實都要 involve 好多人力物力嘅。雖然咧個效果未必如理想，但係咁啦 ，OK 要做啦咁樣。咁啊後屘就cut 咗 Seven 啲環節。好啦，咁而家嚟到我哋大家都會知㗎啦，訪問咁樣。訪問好多時候我哋都可能一個禮拜起碼有兩三次嘅，甚至乎更多啦。 咁大亨唔喺度嘅時候就要準備訪問。 係啊，因為呢個佢好大力嘛。咁咧，跟住咧就個狀況就係、是，喂我哋做譬如做完訪問啊，訪問兩 part 嘅工作啦，最主要即係前期後期啦咁講，前期就約訪問啦咁樣，約訪問而家嚟講咧，最主要都係監製約啦。咁其實咧，我哋主持係亦都係應該有責任噶。我都試過約訪問㗎，你估我唔到嘅喎。 我都約過， 你都約過， 我有人手人都落曬水啊。 係啊，但係個狀況係咧，我哋每人約過一個兩個嘅啫，其他最主要雙傑搞嘅。咁雙傑就你因為有約訪問，其實成個程序好可以好長，亦都可以好短。長都係可能要 send email， 成個禮拜約啊，跟住之後又要再傾題目啊，要準備定啲問題俾受訪者啊嗰樣。咁睇下個受訪者要求係如何，或者你想做個訪問有幾有深度啦咁樣講。咁呢個唔同狀況啦，咁樣咁另外好啦，後期係咩咧？後期就係寫翻文字版啦。哇，寫翻文字版，我想講好精彩咯呢個事情。你想嘅你近咪咧，想講啊？爆啦！ 尋日 Christine 寫到一點幾啊？ 有點幾啊？有點幾？ 因為 你講， 我 想講好似上個禮拜仲有啲未有 人寫嘅。誒，唔好講呢啲。 咁我講啲人講呢啲唔好。 唔係嗰個狀況，其實即係我 喺外人但聽到。 我相信大家即係可能大亨我唔係好肯定佢有冇節目講過，我稍講一講。因為你其實做訪問除咗你增加個節目嘅內容比較豐富啲、充實啲之外，你淨係聽我哋歌唔係咁好噶嘛，係咪先？咁啊，即係我意思係撇除大亨啊。個情況係話你。另外點解要做啲文字版咧？喂，你有啲咁嘅 record 喺度，亦都豐富咗本身要時報個網嘅 content 啊嘛，所有嘅專訪各樣。咁所以其實每一個訪問，我哋都希望，不管佢嗰個題目你覺得都唔吸引啦 ，OK？ 但係其實你每一個訪問都做翻文字版喺度，咁係對於熱血時報成個嗰個內容嘅豐富，除咗節目外，另外亦都喺個網頁裏邊喺個 page 裏邊係豐富咗好多。但係要做依個咁嘅所謂節錄呢個訪問咁樣，其實咧。是可以耗費好長功夫嘅，可以耗費好長功夫。咁大家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正職啊，有佢哋自己工作啦。咁佢未必抽到好多時間，即係好似 Christine 嗰啲琴日咁嘅狀況，咁佢咪寫到凌晨點幾咯，係咪先？個個都試過啊，基本上個個都試過類似嘅狀況。咁同埋而家即係阿雙傑次次好似嗌契弟咁樣啦，喂，邊個寫訪問啊？邊個寫訪問啊？咁樣。所以咧，其實咧，我咁樣講咧，如果想做大香港早晨嘅主持啊。如果想做大香港早晨主持咧，就必然咧要 prepare 我哋一定要有依、這個揾資料嘅幫手啦，同埋關於依、這個寫訪問幫手，最主要都係我寫訪問。因為我哋 最好你自己本身就識好多人啦。 係啊，我哋將嗰啲工作咧，想推俾啲嚟緊嘅主持咧，已經準備定啊咁樣。我哋大家翻嚟又想拍手掌。 我揾到貓。 喺衣櫃揾到， 喺屋入邊咯，唔知啊，係我未翻到去啊，我未翻到去陳秀慧揾到啦，咁樣 係， 真係咧，唉，所以即係為 人父母，真係辛苦 啦，為了部落，所以為人父母啊， 我連天下父母心啊， 時刻又要為社會拼搏係嘛？因為頭先 真係100歲啊！ 真係今日都經典啦，係咪啊？即係700集嘅時候咁樣，即係都好體會到。 有好多特別狀況發生，其實同我哋平時做節目差唔多。 係啊，即係 有好多特別狀況。 我反映到我嘅生活狀況，你明唔明啊？即係當我喺度放眼天下喺度嚇，講緊呢個社會局勢嘅發展嘅時候，我又與此同時去擔心我只貓喺邊度係嘛？即係呢個係呢一個我都覺得。 即係要讚賞下自己啊！ 就是真男人 對社會有承擔，對家庭有責任， 對社會有承擔，對家庭是 男士學 習 的對象， 對小朋友，我剛才 有開心 合地氹開啦，雖然具體就冇做過啲乜嘢， 仲要肚住痛咁樣。 雖然實質上就冇做過啲乜嘢，係嘛？只不過喺度即係懶鳩身咁氹嚟氹去，咁但係就已經足以顯示咗我嗰種係嘛？即係 要應記一功啊！ 即係無論有冇做到啲乜嘢，無論隻貓係我揾翻嚟，我覺得香港人都應該記我一功。文文博博搞到我咧，真係 我想講少少，因為頭先講話開呢個主持啊，我特別 mention 話呢個大香港早晨主持要做啲咩？ 在此之前，再有冇留翻個蛋糕俾我？ 有好大個，好大個，係咪 食大個？你好大個， 嗱你咪肚痛啊？ 啊！ 你咪肚痛咯，咁就食蛋糕， 何出百雜啊，大佬！ 好似同食蛋糕啊，好大起身啊，要 哇！如果我呢啲真男人點辦係嘛？又關心社會，又關心家庭， 咁大爭啲又影大合照噶啦 ，cat 都冇見 ，cat 都冇見，係嘛？ 我哋本身諗住又影大合照，跟住就唔遇你咯，又 呢個唔講得笑，呢個唔講得笑，呢個唔講得笑，呢個係即係到而家大家都係覺得我講笑， 係啊，覺得你。應該冇咩所謂啫，咁樣嘅啫，係 咩？ 係 啊， 點解冇芒果嘅？應該 食曬， 即係大家衷心覺得我喺度冇乜所謂。 係啊，大方嘅親男人啊嘛，覺得 我唔係嘅。唔係嘅，即係雖然我係一個闊大嘅男人，但係大是大非面前我絕不退讓。 係啊，關於合大合照方面， 嗰件事係冇講笑嘅空間 ，OK？ 嗰件事係完全冇講笑嘅空間 ，OK？ 唔好攞呢件事嚟講笑 ，OK？ 好，咁就係啦，就係、是、 我頭先講嗰個，我想講補嗰句就係話，即係除咗確實啊，今次招募嗱主持唔係淨係大香港早晨主持，只不過我哋最關心呢個主持方面工作啫。咁其他想開新節目也好，其他想做其他節目嘅都可以，因為我見 chat room 咧，譬如阿 James 咧，都會講，都會喺度投訴，喂，你唔好搶走我啲主持喎，我唔會搶走你主持啊，James。 我留翻識佢哋。 講充完畢啦，講充完畢啦。 係啦，咁樣，咁總之我係真男人啦，係 好 man 啊！好，而家喂，你哋就埋張截圖佢，我就食蛋糕表演 ，OK？ 食蛋糕啊！ 食蛋糕。 唔係，我頭先啱講 咩？阿湯，你唔係頭先啱啱咪講到又係主持問題啦，寫訪問咯，大家必然需要主持寫訪問咯。其實我大家啱啱入嚟啫嘛，如果唔係我都係諗住接住講去講。但係其他節目主持咧，例如新契利同盟咧，又有咩做啊？ 每個 又每個節目 改一次， 由挑戰 意先開始， 咪將我認知嗰啲節目 咧 一洗手啊！你明唔明？ 你諗住全部節目介紹一次係嘛？ 唔係，將我有啲節目， 即係新界同文就好契弟嘅係嘛？ 唔係個狀況係有啲節目我冇乜 remark 過啊嘛，我冇乜 remark 過，我冇認知嘅狀況，我只能夠將我認知嗰啲講出嚟話俾大家聽。 邊啲你唔認知嘅啫嘛？ 好多都唔認知嘅喎， 連名都唔記得係嘛？ 名一時時。一時時啊！我你知我咁樣問你啊？你知唔知熱血時報現在有幾多個節目啊？ 真 係你唔知啊？我知啊，因為我剪片嘅關係，我剪咗有26個節目，有26個係啊！即係而家 on air 有做緊嘅咯，咁未唔計嗰啲即係接咗嗰啲啦，咁樣 26個節目， 26個， 咁但係播出嘅 air time 咧？ 播出 airtime 喎，咁啊冇坑噶喎，冇坑。不過嚟緊廣告就係話會七乘廿四做。 係啊，冇人咁樣去講一個台㗎，冇人講話有幾多個節目咁樣講啦，係啊，通常都係講播出時數噶嘛。 係啊，咁樣嘅原來。 係啦， 真係咁樣播咗時數。 播出時數好難計喎。 即係你26個節目咁代 表。唔係啊，因為 如果你英語一分鐘咁大兩 個。有一個情況係咁啊嘛。因為我哋好 難講中文，我哋一個禮拜做26個分鐘就係關於英語1分鐘啊嘛。咁你梗係 廣東話妙談咁樣， 梗係講自己嘅直播時數係幾多啊？ 個直播時數好難計嘅，其實如果真係認真計嘅話 ，average 啫嘛。 一次唔應該係大概9個鐘嘅。 一次唔大概9個鐘嘛，係嘛？咁啊未計星期六日啦，咁樣。咁啊，大亨都之前有提過嘅，話就做過7乘24嘅一路嘅廣播，咁即 係等緊你啊嘛！ 24小時廣播， 唔係啊，等緊你 又等緊我咩？ 我等緊咗你成個禮拜排個表出嚟啦，仲好意思講？ 有，唔係我嚟緊個表，我因為我要等下聰總幫手去 final judge 出下啊嘛，大佬。 我等鳩你成個禮拜。 係咁樣講法，咁樣你食住蛋糕都咁好火嘅。唔係食話食甜嘢，邊個開心啲嘅咩？你 真男人啊嘛！ 即係 即係應該揾你賣廣告食朱古力，好撚有火咧。咁啊，跟住合皮呢支係咪組合都做完啊？我想問。 其實你想問 阿 西 向 你做咗幾多分鐘啊？ 係啊， 我想問阿西 向。 因為呢個唔 係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啦，而家10:20㗎啦嘛，我哋有好多分啦，我哋有好多分咗好多啦咁樣。 但係頭先第三節就好短嘅。 第三節 差 唔多 14分鐘。 唔止。 係咩？點解？ 唔係，因為冇嘢講啊嘛，好難接落去個題啊嘛。 我想講你哋 overrun 嘅問題好耐㗎，你哋 overrun 嘅問題咧就會咧喺節目之前咧喺你預備嘅時候咧就死啦死啦，撲街冇嘢講。哎呀，希望我哋今次咧做短啲啦。咁咧因為咧你開咗節目之後咧就做得好撚衰啦，咁咧就鋪排得唔好喎，咁跟住又覺得自己講得唔夠喎，跟住係咁講，結果就做咗30幾分鐘出嚟咯，次次都係咁嘅結果。 你講我啊？ 唔係。 大家等住啦，攞住麥先。 好，咁就好感謝大家嘅參與啦，咁樣，咦多咗人嘅，點解我頭先出去揾包之外多咗一兩個人喺度咁樣嘅？咁就特別感謝係嚟現場參與嘅朋友啦，咁樣，咦你有冇食蛋糕㗎？ 有 食咗啦。 咁咪主要就係大家嚟到一齊去即係食蛋糕。就慶祝咁樣，咁就亦都過到嚟呢度啦，咁樣，咁我哋亦都可以喺節目後，大家可以，你食咗早餐未㗎？你未食早餐？咁我哋可以一齊去青年新政食啲嘢啦。 好似唔做早餐㗎。 唔係啊，我知邊度開，我知邊度好食啊。 青年新政冇開早餐點啊？ 青年新政好似好食嘅 咩？晚餐 以我所知，青年新政好食咩？ 好食，好食啊！ 係慢嘅嘛， 係慢嘅， 正貴喎茶， 即係等幾個鐘， 好撚慢啊！ 好， 急薄我啊！ 應該佢想食西 餐， 食 叉燒啊！西餐， 你做錯啲咩事啊？點解有錯？ 唔係啊，嗰度真 係 好食 㗎。即係諗住想叫 名啊！係啊，叉燒食。係 啊，咁樣。 啲 斟 茶陪 葬。好啦，咁就感謝大家嘅參與，咁亦都感謝睇直播嘅，即係睇重温或者直播嘅朋友。咁就支持咗我哋咁耐，咁就去到700集啦，咁樣。咁就現場如果有朋友想參與做主持嘅，咁就聯絡湯姆咁樣，咁我哋咧就再諗下有啲咩考驗，或者有啲乜嘢，係或者有啲咩，咪了解下大家資料啊，諮詢大家做啲咩啊，咩時間啊，想做啲乜嘢啊咁樣，咁就與此同時就如果有興趣就一齊去食個早餐啦。 好啊， 咁 啊 冇乜特別嘢要處理噶啦，你哋。 你話冇就冇噶啦。 咪題目都係大香港中700集嘅啫，咁樣係啦。 好啊。 台慶買票。 咁係啊，係喎，咁就係係啦，大家記得台慶買飛咁樣。咁樣完全，如果現場有朋友想買台慶嘅飛，可以揾英軍，因為呢度英軍嘅 office。OK，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嘅國立大台就再見啦， 拜拜。